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，全国少年科学幻想文艺作品和模型展2016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6月3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学生少年参加。全国学生少年为本次展览会推出了科学幻想文艺作品、模型和程序等310多个优秀创作品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参加者参观了展会。